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生活天天要继续，读报也是连续剧，调整心态和情绪，手机扫码一直绿。这个今后啊，我想这个应该是一句北京人经常见面打招呼的吉祥话。过去呢，给您请安，吃了吗您啊，现在呢，哎呵呵，啊不是，后来呢，啊后来是打招呼啊，哟吃了吗您，给您请安啊，核酸了吗，对，再后来吃了吗您，哎打疫苗了吗，现在呢吃了吗您啊，这码是绿的吗，哎对，防疫这现在是主题啊，我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大家都关心。哎，那个这个啊，咱就不多说了，不给您增加太多的负担。防疫本来应该成为咱们的啊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动力。哎，越是有困难就越得克服啊，这个创造更美好的明天。对对，这个压力本身就能变成动力，哎，这是互相转化的，啊，不给您增加太多的负担。简单说吧，打今天开始，啊，这个记住了啊，出京啊、返京之类的，国家有这个具体的规定。啊，这个简单说就两件事，啊，当然实际上不止这两件，我就把这重要的先给您拎出来，啊，一个呢。48小时之内核酸证明，啊，您去这个坐飞机呀、赶火车之类的，手里他得拿着这个，啊，另外呢就是这个健康宝绿码，哎，有这个就没问题。这个近期呢，因为他这个防控政策呢，相对的跟过去来讲啊比较严格，啊，所以呢这个您做好自己的规划。确实有需要的啊，要出去办事儿、出差，这个说实话免不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您了解清楚防疫这方面的政策，掌握全了，哎，测好了核酸，这手机打开绿码走您的。如果说没有这么大的必要性，近期呢这个先可以考虑选择不动啊，这个哎是吧，咱们这个静如处子，哎，将来才能是吧，动如小白兔，动如脱兔，对呀，小白兔嘛，小白兔白又白，两个耳朵竖起来，哎，这个啊，读报今后是半夜来，哎，现在北京时间晚上半夜21点，那说行了啊，别开这玩笑，咱就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呢，这个之前说了明年这节目挪到晚上去了，后来被一部分听众出于好心又给我支到半夜去了啊，呵呵，对，这个我在这儿呢就是发个通知而已，说这节目明年会有变更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您呢这个保持您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、生活规律，这是最好的。哎，听广播听节目，这就图的是一个乐，得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信息啊，给您带来快乐，这就行了。这个我们工作就这就是我们的啊，达到目标了。不是说呀，呵呵，哎呦，招呼啊，立心着紧着往晚上招呼啊，往那儿聚人啊，对，其实晚上的听众群跟这个白天下午的不是一波啊，因为这个现在咱们话里话外的听众群跟这个下午的大城小事，前头的那个 美姑娘他们那个啊叫什么来着？财富新动力，美姑娘啊，美哲姑娘吗？哎，我看见那个大伙在聊天室里头留言，前头上主持节目的是她，啊，这个基本上听众是一波人，到晚上是另外一波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不要紧，你要愿意去呢。这个我很感谢，我其实我特别愿意，我特别的这个希望啊。但是您要说您不去呢，这也不要紧的，啊，您放心，您不去呢，国家也不扣钱啊。嗨，啊，对对，我就举个例子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》，我是立新。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直接就能用手机来听广播，而且呢，话里话外在听听之上还有一个虚拟的聊天室，欢迎大家进来，哎，跟这儿广交朋友，互动交流。说实话啊，这个因为这个也是很感谢听众，感谢听众支持、关心、爱护，包括您提意见都是为我好。啊，有的听众呢是为我考虑，哎呀，这个晚上啊收听率啊可能没有白天这么好啊，到了晚上之后呢人家都看电视了，其实我认为也未必是吗？啊，您可以比一比到底是那电视节目精彩还是咱读报耐听。对呀，啊，是吧，咱可以进行劳动竞赛啊，这没有说谁挤的谁的意思。哎呦呵，坏了，哎呦，读报去晚上电视台节目没了啊，没了啊，收视率归零，那不可能啊，也没那么大本事。对，那么反之呢一样啊，呦呵，那个读报到晚上去了，呦，电视台那节目，哎呦嘿，好，电视剧什么之类的，哎呀，行了行了啊，没人听不至于，这您放心啊。对了，当然咱们节目呢，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，咱再多说一句，感谢听众支持、关心、爱护，包括批评指正还有包容。这节目啊众口难调，有些听众呢这个哎，你看你这个啊表述的方式啊，包括你这里头，哎，你看放什么京剧相声啊，这跟这新闻挨不挨呀，搭不搭呀，哎，这些个都是有益的很好的意见，我都听见了啊，我也做了适当的调整。但是呢您也不能怨我这个老师，哎呦，你看他老放京剧，真不能怪我放京剧啊，真有卖马的，卖马啊，秦琼卖马吗？哦，对对对，秦琼，秦二爷，秦叔宝，对了，走背字儿的时候，哎呀，困在店房之内，没有电饭账，没有钱了，盘缠没了，花光了，哎呦，没辙，把自己心爱的坐骑黄骠马给卖了啊。那位说那是隋唐那会儿的事情，现在还有呢，没听说过，现在能有啊？大酒店三星五星，打里头出了一位牵着马的啊，一边走还一边长吁短叹，哎，点那句东带过了黄骠马，哎呀，那就你看都哭了，不是他哭了，酒店的经理哭了，哎呀，你看弄这一地马粪我还得给你收拾，嗨，不是完完全全一样，但是真有卖马的啊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陆河天堂县是吗？山西不是，倒是离山西不远，河北，邯郸市。这就前几天的事儿啊，他们当地啊交警大队，这民警啊正是晚上黑更半夜的路上正夜查呢，看一看啊，这个一般来说交警夜查呀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啊酒驾醉驾，当然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他也管。这走着走着呀，过了一辆白色的商务车，商务车您知道，其实商务车是现在的说法，哎，这咱要是说啊古代称这商务车呢这个更文雅啊，而且它带着这个北京地方的这个特色，那就是面包，嗨， 哪有古代，就是过去啊，这车面包，小面包啊，当然这个面包跟面包不一样，咱当年北京出租不是有那面的吗？啊，面的是小型的面包车，现在这商务车呢，它这个头比那小面包大一点。哎，过去呢，你就是一个维生素的面包，小面包拿在手掌心里头，哎，这就可以。呵，现在不行了，商务车啊，档次升高了。哎，毅力那个，啊，哈哈，对对对对对，果子面包比那小的那维生素面包大一号。嗯，那说一听你就是饿了，对，就是啊，中型面包车。其实应该说啊，按照这个头，你要是按人家那个交管部门那个划分，它还不能到了这个中型。中型比如说考斯特，哎，那叫中型。但这个商务车呢比中型再小一点。啊，这为什么叫商务车呢？啊，说咱们这个出差办事儿做生意的公司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老板坐这个小车，那员工啊包括高管之类的，他咱省钱，哎，咱就租一辆另一辆这个商务车，里头大概那么几个座，哎，坐着还挺宽敞，还能聊天说话，谈谈业务工作之类的，哎，不耽误，这就是商务车的概念。打远处蹭，邯郸街上啊，有一成语吗？邯郸卖马。嗯，不对不对啊，你说你露怯了啊，哈哈，太露怯了。邯郸学步我知道，但是你要知道这马要进了这面包可麻烦了啊，站不住啊，哎，邯郸卖马什么呀，就打远处过了一辆商务车，个头啊还真不小，所以警察打远，哎这车里头看见有司机啊，那是必须的，司机后头，哎，这脑袋，哎呦呵，这谁，这是还挺帅，呵，大脑袋，哎呦，大眼睛滴溜乱转啊，呵，还打着喷鼻儿，哎，喷鼻儿啊，那鼻子，呵，鼻翅扇着，哎呀，这不是马吗？就在这司机身后看见一马脑袋，哟，大半夜还真把警察吓一跳，那你停车吧，下来，打开这车门一看，好家伙，高头大马，嘿，这匹马可是太棒了，哎呀，嘿，浑身上下，哎呦，这个啊，身材特别的优美，哎，你看看，呵，毛色都是油亮油亮的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四个马蹄儿，哎呦，这个很帅，啊，你看这马腿也是很瘦，但是一看这马不错。哎呦，这马真是，嘿，警察一看还真是啊，黑灿灿，黄不叽溜啊，这个白呲呲，嗯，这什么马色就那意思，你他这个就是那个鬃毛白的，这没错吧，哎，白呲呲啊，黑灿灿，他那个皮肤啊，背上那皮肤是靠黑颜色，但是往腿那边去是黄的，哎呀。警察一看这家伙这个，哎呦，这一数这身上有五种颜色呀，为什么呢？屁股上还有一块红色的那个髻，哎，加起来五个色儿，哎呀，警察一看可了不得了，好家伙，这是马这一族里的玛莎拉蒂呀，啊，高端呐，古代管这种马叫五名髻。名马，好马，啊，这个真是一点都不逊色于汗血宝马。警察就把司机叫过来了，我说，这位马把式啊，对了，您有照吗？司机问了，您说是这个骑马这照还是开车照？开车的照啊，问骑马干嘛呀？啊，对，开车的照，我有啊，不就驾驶证吗？行驶本都有。那这马是怎么个意思？这马这个您慧眼啊看出来了，哎，五名骑这是好马，哎呦，这马跑起来，好家伙，四蹄翻开，翻蹄亮掌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嘿，好家伙，啊，日行800，夜走1000， 不对吧，这白天应该走得快一点啊，不是，他这个是个夜行马。哦啊，你看这马的眼睛夜视仪，嗨嗨，行了，你别对付了，就问你啊，警察就问这司机，这马是怎么啊，怎么意思，怎么个啊来历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呀是那个人家这托付我啊，我是个马贩子，马啊打这郑州啊把这马贩运到咱们邯郸啊，这个因为这马呀它占地方啊，他那商务车里面全是座，他把座拆了让那马站在里头。哎呀，警察说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啊是就挺委屈这个宝马良驹。嗨，警察说我不是那意思，你这车不能运这个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这不行，这个啊，司机一想，对，是因为那个，这不是说了吗？这个白天我不敢来啊，是吧？我晚上的这个用车把他给拉过来。好，闻听此言，马都不干了，原地呀、啊，好，这个俩前蹄往起一抬，稀溜溜一声暴叫，嗯，行了，赶紧劝回来吧。就说呀，这违法的行为。生活当中啊，小小不言的细节，这是咱们节目关注的热点焦点，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新闻，那您看人央视新闻联播去，咱们这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不经意的，你说是细节，那他来无影脚，无哎呀，你看今儿都跟这有关系，秦琼卖马啊，你看是不是啊，秦二爷，呵，手里头这口茧那可厉害啊，马踩黄河两岸嘛，捡打山东十六州，好家伙，那是个英雄啊！所以嘛，上无影脚嘛，无影脚是一门功夫。对了，这是一南一北，湖北，我看看啊，东北这是哪儿啊？你甭管哪儿吧，吉林啊，吉林，嗯，吉林是他们东北人的这个方言啊，吉林，哎，对，呀，就是吉林。这吉林是一大爷啊，南方呢，南方是这个湖北英山县，有一位大娘，嘿，这老二位，哎呀，考证出来了，都是一个门派的，是吗？佛山无影脚的这个啊，当代的传人啊，他们这师兄妹，师兄妹，你看功夫是一样的，那肯定是一个师傅教的，可不师兄妹吗？哦，对，啊，这个什么功夫啊？简单说吧，就是人家啊走到道上一不留神，这有这样的，啊，这心也大，这个反正粗心大意，走哪儿没注意，啪，手机掉地上了，拿着别的东西，一时没太注意，哎，在路边闪出一人，湖北是这位大娘，吉林是这位大爷。来至在丢失手机那个失主的身边，这个手机当时还在地上，没关系，人家有功夫，你看深藏不露，好家伙，现在就看出来了这个本事，抬起腿来，啪一脚，这个动静还不能太大，为什么？这是人家的操作规程标准标配啊，动静大了失主发现了，哦，哎，悄无言声一抬腿，噌，唰，用这脚尖啊，勾住这个手机，啊，就轻轻的把手机踩住了，别太狠啊，太狠太使劲，手机碎了，轻轻的把这手机踩住了，在原地滴溜溜，画一个圈，就利用这个惯性往边上唰，就这么一滑。手机呀、啊、没了，你看是不是功夫啊？是不是绝世武功啊？那位说这太缺德了，这不是偷手机吗？对了，哦，这二位不知道他们俩人认不认识，从功夫上判断应该是一个门派，吉林白城这位大爷啊，湖北英山这位大娘，都是趁失主不防备抬腿把这手机给拨弄到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。东北呢，那不这段时间下雪吗？好家伙，雪下的好，哎呦好，路上堆的那雪那勾满壕坪，一抬腿，噌，这手机噗，直接就进了雪堆了。 赶到之后，失主就发现了，哎，找是，你看猛丁这手机哪儿去了？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边上还得跟着呀凑趣儿。你那手机那指不定那丢哪儿了，你肯定没丢字儿，你就往前找找去呗。啊，那我去前头去找去吧。哎，等失主走了，他一伸手打那雪堆里手机掏出来了。嗯，嘿，太合适了啊！是合适什么呀？合适，太缺德了。对喽，哈哈，就说嘛，当然这种事很个别的，啊，非常极少数的，啊，太极少数了。啊，那位说您那极少数就不用说非常和太了，我就为了强调这个，啊，极个别的行为，不能代表咱们这个社会风貌。什么样事情能代表咱们社会的风貌吗？哎，就是这个，是不是啊？不想见义勇为啊，那个摄影师他一定不是个好教授。嗯，您说了这至少是俩行业一个行为，这怎么都说一块儿？他就是一块儿吗？不想见义勇为的摄影师一定不是个好教授。怎么回事啊？也是前几天的事情，某天傍晚时分，在山东烟台，烟台靠着海，海边上啊，这海边上这个日出和落日，就日落日出日落，夕阳啊，这边朝霞，嘿，这都是非常美的这个景致啊。太阳一出来，呵，霞光万道，哎呀，站在海边朝霞映在，那说行了行了，您这一杆子给支到江苏去了啊！您说那朝霞是在太湖上升起的，阳澄湖吗？对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咱们说的是日落啊，日落时分，山东烟台海边上，两位教授，当地大学的两位教授，这现在过去一说，哟，这老教授，呼。好家伙，鹤发童颜，这老爷子岁数都不小了，做学问这么多年，五柳长髯飘洒胸前啊，老教授现在啊，不是那么回事了啊。大学里头教授有的很年轻，三四十岁就有当教授的，你看这个教育水平高了吗？学习进步快了吗？山东烟台两位大学教授岁数也不大，俩人商量着啊，这文化人啊，这说话这很高雅，哎，非常的讲究啊。仁兄啊，贤弟，你看今日天气不错，你我二人到海边去拍过照片，可好啊？好啊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行了，赶紧去吧啊，会耽误时间。对了。临走的时候他要到海边去吗？是不是还得跟家里交代啊，把那个糖饼啊给我们烙好了。嗯，那您不是拍照片，您那是钓鱼去了啊，就甭管干什么吧，反正到海边。这哥俩啊，我说哥俩就是他们是教授好朋友，到了海边哟，这俩人高兴啊，你看看这还是不请自来，来了一模特啊，在海边的一处就是临着海的那个礁石上站了一年轻姑娘，天也凉，穿的挺多，但是她穿的挺好看，红颜色的衣服。哟，这边二位一看，哎呀，啊，仁兄，啊，贤弟，行，那人咱就直接说事儿吧，行，因为他们俩人比较文雅，行，就说事儿。对，这俩人一商量，那咱就可着这姑娘，这个，哎，她这个位置也合适，那边是夕阳落日，哟，这边一姑娘，咱们拍她这背影啊，你要拍正面还得跟人商量，你这。涉及到人家这个肖像权啊，哈哈，对，你拍他背影这不碍事，咱主要是为了拍这夕阳啊，你看这夕阳跟这姑娘，哎，两人觉得奇怪，姑娘刚才是穿着一红颜色的衣服啊，这会儿怎么变成黑的了啊？啊，哦，知道，这个叫变脸。嗯，行了，别瞎说了，哪有变脸哟，他把那红颜色衣服脱了，这天可是够冷的，他穿脱了，哎，没事，这个跟咱没关系，咱拍咱的，人家可能是站那儿，可能是嫌热，嗯，海边上，这都天都快黑了，帮黑能热吗？俩人就存了疑心，多注意了一下这姑娘，得亏留了个心。又过了一会儿啊，这俩人咔咔咔那儿拍， 哎，热情很高，拍着拍着，呀呀，哎，这姑娘嘿，这色又变了，黑衣服退下去了，剩了一件白衣服。这白衣服能看出来，尽管是远处，这白色的衣服，这带点内衣的那意思啊。这大冷天的干嘛，这是他要冬泳啊。哟，这俩人心里面就觉得不对。再又过了一会儿，这时候就不是太专注于拍片了，专注于关注这姑娘，他干嘛呀这是啊。这俩人一合计，我说这姑娘别是这当然咱们可能是瞎猜啊，这最好他不是那么回事，但万一是，哎，怎么一惊一乍的，正说着呢，这姑娘啊，那白色的衣服也要脱，就要脱没脱的这功夫，这姑娘开始往那个海，就是那个海水里头，她这晚上啊，海边是涨潮的，这海水咕嘟咕嘟嘟，开始漫上这礁石了，姑娘就用这脚探着，她要下去。这俩教授一看，心说不好，赶紧敲门言声，这动静不能太大啊，俩人从两个方向，是啊啊，一个是从五点方向，一个是从七点方向，呵，成犄角之势包抄过去。嗯，看来这二位还当过兵啊，没，你甭管当没当过兵，反正这俩人就来至在这姑娘切近，双双的一出手，砰，把这姑娘给拽下来，下来吧，你怎么回事儿？哎呀，这姑娘开始哭，你们管我呢，我要寻死。这俩老师一想，行了，破案了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，赶紧把这姑娘给拽下来，好言相劝，把衣服赶紧都穿上，都披上，别回头让风给啊给吹着。哎，你看这是不是好人好事吗？新闻一口清，国家卫健委说了，16号新增本土确诊8例，北京通报说是啊，这个咱再说一句，打今儿起啊，正式实施这个禁返京这个防疫这个政策啊，众人皆知，媒体责任放心上，不能沦为标题党，便民生意有市场，哎，让他给您来帮忙。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，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好。当然这个呢，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呢，这不能接受，这个因为这新生事物难免的事儿，有的时候新生事物刚出来啊，我也不能接受，他不理解啊，你人家那个家里那个老人家说是腿脚哪儿不灵便，说下不了楼，是你帮忙给老人给弄下来，是他这弄下来不是搀下来背下来，他有的是那个用那个就是那种轮椅一类的，他那是电动的，给你扣在这个楼梯上，帮着老人一点点这么下来，就这事儿收不少钱，这个就叫帮忙经济。您还别这么说，你过去没有快递的时候，买点东西不得自己往家背吗？哎，有快递了，方便了，这一样是帮忙经济啊。说那个打扫房间，哎呦和双职工，哎呦这不行，这可能没时间，那不行，那咱就啊，请人来这个家政服务吧，帮忙经济。哎，帮忙经济，它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。哦，是啊，哎，对了，这个帮忙经济，而且是啊，咱就说这个疫情之后，或者叫疫情还没太完啊，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后疫情时代。咱们这扩大就业，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，很多生活当中犄角旮旯啊，这个不起眼的地方。哎，但是呢，你要自己亲力亲为，一定耽误你的精力和时间，甚至于金钱，不如这请人帮忙啊。你看，帮忙经济这个是应运而生，当然这同样也得加强监管，你价格怎么着也得合适，大家都能接受。京剧里头就有，有来了啊，说着说着就来了，京剧里头能有帮忙经济，哎呦，这忙帮太大了。 多少一 这忙帮得太大了，挂印封金，千里走单骑，护送二位嫂嫂啊前往古城，见他的哥哥兄长帮忙经济。咱也别说老师，哎，你放京剧，这其实你要说快递过去有没有，过去叫脚夫一样啊，啊对啊，那我这个忙就千里走单骑，这忙帮的还不能叫大，哎呀那真帮忙了，家伙都救命啊，那个是啊。哎，你看看是不是啊，这一把虎将有没有，哎还有新闻说从啊头，是啊啊，北京青年报说的，进返京48小时内核酸证明再加上绿码啊，咱再说一句哈哈。对了，那么另外呢，哎好消息啊，这个北京日报说的啊，昌平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鸿福苑小区昨个解封了。嗯，你看看，当然还得小心啊，千小心万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北青报又说了，大连报告多名食品公司员工确诊，你瞧，还得加强防控。得嘞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是天天谈。各位，老几位，明儿见了您的。See you.